Hello， 大家好，嗱，我系郁敏，嗱，呢个礼拜六咧，我同郭大师、郭博士咧就有一个节目叫做《那些年》啊，就会喺礼拜六夜晚，即系深夜时分，11点至到11:30播出。那些年系讲咩咧？嗱，我哋两个咧，有人就夫子自道，有人咧就插科打诨，讲嘅咧都系香港嘅旧事，旧得嚟，有啲讲紧系几廿年前，系嘛？有啲可能去到100年前，系咪？而家唔系怀旧，而系温故知新。仲有呢、這个节目咧，系非常之有趣嘅。大家记得留意收睇、收听，同埋记得交月费。 嗰阵时佢哋14号咧嚟到香港，最早咧系冇人嘅， 系拎住咧，即系红门红发山14K。 佢又 唔系呢？有听到旧旧 啊？佢又拍住。 佢就有政治啦，嗰個政治佢親國民黨噶嘛， 因為佢拍住水房行，佢自己唔夠人嘅。 水房咧又係一個 黃安黨黑社會， 黃安黨 佢要笨住水房攞馬 三合會啊，應該 行嘅。好啦，你自己想起旗，咁你成日踎喺石硖尾，你淨屋村好冇地盤噶嘛？佢變咗咧就嗰陣時阿歐文叔佢哋真係搞出嚟嘅， 參與政治啦， 參與 佢本身有黨啦。 喂喂喂喂，点啊？ 点啊？ 好啦，咁啊，第二 part 达人在线，咁就头先讲紧阔太嗰个问题啦。咁就 咁啊， 建立咗一个好深厚嘅友谊啦，同佢哋。真系深厚嘅。咁因为适逢我由公司又多义工做，即系又多，佢哋以为我有钱人嘅，其实。 吓，真系噶。 佢以为我哋有钱，因为点解咧？我净即系我 sponsor 佢哋嗰个粤曲啊嘛。系啊，咁我又佢哋个模式系啊赞助边个上去唱咁样嘅，咁但我又唔唱，但我又赞助，咁唔系关我事，我公司俾钱嘅啫嘛，咁但我揸 fit 咁解，咁佢哋将我列入系诶，佢哋系阔太，我系阔佬， 咁搞笑， 系啦，咁就嗱，其实咧唔系话谂住攞咩着数，绝对唔会，因为即系大家有个善，佢哋真系有个善良嘅心嘅。佢哋唔係話啊咁講真，一個個仔係古天樂，一個個仔係鄭俊雲，咁你人哋仲需要乜撚嘢出風頭啊？人哋屌你自個仔自己成撚咗命，自己都刮咗牙啦，都唔會覺得呢樣嘢係唔會 power off 呢一樣嘢太威噶嘛，即係會刮牙唔會覺得係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人哋唔會為要作威作福嘅，但係錢人哋一定有啦，係咪先？人哋真係純粹係想做一件善事。回饋啲老人家，同埋自己有興趣打發泄，呢啲先退休生活嚟噶嘛。咁去做呢一件事，咁我都佩服佢哋嘅。咁佢哋又當我係有錢人啦。哇！同佢講，喂，我哋呢度做執委咧，就每年要幾多錢？幾多錢？幾多錢？我話：，唉，執委唔好啦，你哋做啦，我冇時間。但係咧，你哋啲粵劇啊，或者你啲乜嘢咧，咁我賺咗 OK 嘅咁樣。咁我都需要噶嘛，其實係咪？咁同佢哋跟住我話有啲，我哋嚟緊有好多老人家嘅探訪活動啊，或者唱啲粵曲氹佢哋開心。 咁 你哋有冇興趣？嗱，佢哋有興趣同我參與，因為我又有資源做呢件事。 係。 咁我哋個關係又好好，咁其實咧我有諗過咧，嗱你知啦，鄭俊雲就有經理人啦，咁啊梗係我屌，我個同事好天真嘅，即係佢諗住自己講兩句，人哋阿媽就可以叫佢個仔嚟，我又唔係咁樣，因為有經理人嗰啲人咧，就算屋企叫咧都唔得嘅，即係唔可以話阿仔啊嚟幫幫我乜乜，唔得嘅，因為簽咗約噶嘛。咁但係古天樂就可以嘅，我相信。 點解咧？ 喂，大佬，人哋所謂嗰個經理人係。聽佢啲 order 去做噶嘛，有啲藝人係要聽個經理人嘅 order， 即係好似你咁，你要聽我 order 噶嘛。但係古天樂係調翻轉就教翻啲經理人，你幫我，即係嗰啲係嗰啲僆啦，簡單啲講調翻轉。 咁樣 樣。咁跟住咧就咁人哋紅啊嘛，點紅啫？係嘛？人哋一定冇俾藥幫死噶啦，自己 handle 噶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咧就其實好簡單，因為個 Auntie 話咧，下次古天樂生日會叫埋我去。 咁搞笑， 唔好理啦，呢啲我就真係會厚啲面皮㗎啦。咁跟住另外就即係我都表明來意啦，即係我都覺得喂，如果有嘅你咪介紹一下囉，或者甚至乎阿 Auntie 阿古太呀，你呀覺得我哋有活動，第時叫阿古先生你支持一下睇得唔得咁樣。咁我相信慈善嘅佢冇問題嘅，咁我哋咪真係有個機會可以合作到囉。你話畀錢我哋就請唔起啦，細公司係咪先，咁但係都可以可能可以運用一下少少呢啲啦，咁我覺得係 OK 嘅， 咁已經放喺慈善嗰度啦，商業就請唔起啦。咁樣，咁好啦，咁啊呢個完咗之後咧，咁我哋咧就今日啦，今日就呢幾日睇無合睇景啊，哇都幾冧啊，真係堅冧啊，哇！尤其是依家睇天台， 揾咗幾多成？ 有個天台。哇！我躝一棟都腳軟啊，撲街！即係深水埗海灘街嗰一紮啦，躝一棟都腳軟啊！ 你呢啲身體虛啊， 仲要俾導演睇，哇！佢棟棟都話唔啱喎，跟住揾到揾啲我哋消極到揾地產鋪，有冇得租啊，大佬？俾錢唔緊要租啦，俾一間導演又係話唔啱喎。哇！撲街啦！咁跟住我用咗一個最消極嘅方法，我叫曬我全公司所有嘅同事，我一車過車佢落嗰度，好似黑社會尋仇咁樣啊！一落車，全部有窿嗰啲門口啊，係啦，同我直上去，係啦，邊個上到天台嘅就落嚟話翻俾我知。咁我要 mark 低咗幾間，咁有相片有成，掟咗俾導演，唉，真係又啱啦！禮拜五一次過去睇景嘅時候咧。就好多都中咗啱曬， 傾咗未啊？ 咩啊？ 傾咗未？ 佢搞掂曬㗎啦，係啦，咁啊，咁就有啲就有啲係喺洪水橋嘅士多啊，各樣啊，咁我有個同事係住洪水橋，咁佢全部佢提供中曬啊，導演都嗰啲舊式嗰啲， 哇，全部傾曬， 係嗰個同事你好識，哎呀 ，OK 啦，咁就真係堅辛苦，呢幾隻腳都俾埋。系啦，又盡量要滿足導演啦。其實我就真係真心去學嘢嘅。我今次同上次有少少唔同，唔會覺得係俾人揾笨柒。即係今次人哋所有人係真心幫呢件事。上次係有人混水摸魚想賺錢，唔係賺錢唔係啦，佢係想呃錢基本上係啦。咁啊，但係唔緊要嘅，即係事過境遷，僅有俾人揾笨柒嘅時候嘅。咁啊過咗㗎啦，咁啊做得幾好嘅，今次應該都。咁今次咧，我哋會咁噶。元秋姐咧就撞咗期，原本係元秋姐，依家轉咗陳麗雲。陳麗雲係天水圍日與夜嗰個配角，金像獎個配角。咁啊，麗雲姐幾吹得噶。我哋而家派一個同事專係同你傾偈嘅。係啦，依家據說最近佢哋講到個故事就係講緊間眼科醫院好唔好嘛？ 真 係㗎。係啊，好撚吹得。導演係已經係委派咗一個人專係負責對付麗雲姐。 系啦，你咪啱咯。 唔可唔会啦，我人你万忌，我惊我唔知道对丽云姐会做啲咩事，就系咁样。系啦，可能佢啱啱睇完眼科医生，我会再背日算啦，唔讲啦，我讲嘅涉足都神灵啊。OK， 好咁啊，会咁啦，无合就即将开拍啦，依家卖紧亚筹俾佢。系啦，咁呢个电影咧劲啊，首映嗰度。原本咧係攞《衛英雄》我哋血觀音翻嚟做，但喺佢未攞獎之前，我已經話要做啦。嗰一直嗰個 sales 都喺度蹲緊我雞，蹲到佢真係攞咗獎啦！而家就貴咗好多啦。我照上攞，俾有個大品牌爭輸咗，我爭輸咗，咁冇啦。咁我哋係唔會放棄嘅。十二月都仲有好多戲上，我哋喺十二月嘅應該十一號，係啦，咁就應該係十一號噶啦。係啦，咁就佢哋會有嗰個導演火火啦，會有周秀娜啦，會有 Steffi 啦，嗰套《女士復仇》嗰套電影啊，就會喺我哋做優先場，每人首映優先場。嗱，開始我哋而家開店嗰啲咧，開始係一啲近翻我哋自己本地嘅電影工業嘅多啲，就再唔係好遠嘅媽媽今晚食乜撚啊，同埋呢一個黃金愛樂樂團啊，即係嗰啲遠比較遠啲，韓國、日本嗰啲翻翻嚟近啲，而且一啲星我哋大家好識，係啦，咁亦都肯嚟，亦都嚟瞓啊啦，傾掂咗肯嚟。咁我只係點樣發揮下個小宇宙，點樣能夠令到我可以同佢哋可以交流到嗰件事。我係咯，啲 one down 都係我哋設計嘅啫。咁到時咧就可能有請啲嘉賓上場嘅時候咧，就夾硬硬插佢同埋我啦。 頒獎咁樣， 唔係喎，冇獎班，最慘就係又冇慈善團體。我而家諗緊點樣硬插一張合照落去嘅啫，就真你好難無端硬插一張合照噶嘛。有啲媒人想唔係主席，咁我跟住到台前咁啊，可能講兩句，每個都有分享咁樣。系啦，咁就今次多謝邊間教行公司，咁啊可以有機會我哋做到我哋每人首映優先場咁樣，係啦，咁我哋咧自己本身即係 即係對呢個娛樂事業咯，即係噏啦。咁但係我又要諗緊計點樣踢你出嚟個下集，因為之前咧話有咪有 sponsor 啊，都係照有 sponsor， 跟住你做嗰個 sponsor 代表啊啦，咁就諗到，因為我哋唔紅啊，我哋唔紅啊，好明顯係啦。咁我哋啲戲都未出，梗係唔紅噶啦，出咗就紅緊過曬佢哋，係啦。咁跟住咧。我屌你！你呢個樣子，你真係撲街嚟嘅啫。好，咁跟住咧，我哋就一齊，即係真係真係可以喺嗰張合照啦。哇！我真係係周秀娜同周秀娜一齊， 最開心係你啊！咪先， 我會用我其中間跟 Stephy 同埋周秀娜企企我側邊，係啦。 我驚你掉開曬佢哋。 唔會咯， 一行埋嚟砰！ 我唔理啦，我抽佢哋水啊緊㗎啦。咁樣我請翻啲。請一些贊助商上來跟大家一張合照樣咯，名劇劇啦，不用花錢預約他的場擺論嘛，是是會是這樣咯。那就好，那未完呢還有大把時間來聽，講完這套戲之後就講粗口王大賽了，我們這個香港地道文化主香港主流地道文化 event、這個節目叫做香港主流地道文化 event 莊嚴鬥麗六百年， 嗯， 系啦，即系粗口比赛， 斗丽 系啦，庄严即系粗口，斗丽即系斗下边个厉害啲，系啦，斗丽 讲到好似好听咁讲， 梗系啦，唔系点样申请嗰啲场地啊，各样啊，梗系要包装好，同埋即系成件事包装完之后咧，啲才子啊，各样都觉得即系谂得翻嗰条嗰条路点样行啊嘛，系啦，咁我今日咧就见咗。第三輪的面試的 參賽者 很有興趣，他們很多人都繼續很有興趣，有都成二十多三十個，那我連之前那些那裡都有二十個十四二十多個見了，沒有說特別叫他們，他們個個見親我的時候都去了，都想著蠢蠢欲動的，哎，我說大家等陣，我不是叫你們一起集體吊鳩我，不是啊，錯了因為他們圍著一個圈的時候很多人的嘛，你們一起吊鳩我是很 難承受的一件事，不需要 OK， 那我是會跟他們聊天啦，講一講我這個比賽或者這個表演是想怎樣的，那大家都覺得很好玩很開心，有些真的做開舞台劇的，他說哇我真的做舞台這麼多年我真的沒試過可以這樣那樣，那我說好，咁我就同佢哋傾偈啦，傾完偈之後我就話啊，你逐個不如講下你自己啦，唔使加粗口嘅咁樣。咁有啲咧，其實佢哋冇諗過淨咁咁簡單講自己，因為我錄影低嘅，我會慢慢逐個揀。因為佢哋嗰個故事咧，我唔係諗住佢哋自己作嘅，係我自己同佢哋傾完偈之後幫佢哋度嘅。 我再要喺入邊再揀個。 係，再度，係啦，你兩個鐘頭時間嘅 show， 你點能夠塞到四十幾人落去咧？ 嗯， 係嘛？你最多得六個人比賽嘅咋？ 嗯， 五分鐘一個人，分三 part 完㗎啦，兩個鐘頭爆㗎啦，會嗰、那個時間。咁我就覺得係可以我要篩選啲人嘅。咁同埋，但係篩選得嚟，其他啲人都會保留翻喺度，因為我都多謝佢哋，即係親身收時間。嚟到中環嚟揾我，大佬，你估真係近嘅嗰度，又唔就腳， 有排行， 係嘛？咁佢好有誠意，佢哋個個都好，人哋冇收你錢噶嘛。 嗯， 人哋冇收你錢嗰下，你嚟到呢度，咁都係一個好大嘅誠意啦。咁樣，咁同埋我將來都有好多唔同嘅戲種要拍，咁我都需要大量啲唔同人嘅人才去幫手。咁既然係咁樣嘅話咧，咁我就所以我直情係不如就介紹一下自己算啦。我在介紹的情況之下，我看到他們可以有什麼 character， 跟住再幫他們塑造他們的故事啊，唱什麼歌啊，什麼鹹濕歌啊嗰樣。遲啲有個十八句鹹濕歌唱比賽，我嗰個大型你搞的，大型你搞的，每個月會有一區比賽。 哇！ 每個月一區，喺翻嗰一區。 即係嗰個人一定是住嗰區嘅。 唔緊要啦，總之佢係。佢係代佢係嗰一區嘅，即係好似係海選咁樣咯。 嗯， 係啦，我覺得呢個可以好大型咁樣搞嘅，正啊，幾撚正啊！聽落去嗰個正啦、啊，係咪先？係嘛？咁啊好啦，咁跟住咧就到係啦，佢哋介紹完之後咧，咁就走啦。咁其中有啲咧，即係啊三尖八角、古靈精怪咁樣。 是想引我注意的，我知道，但是就都正的。 嗯 啊其實有些我聽不到他說什麼，是即是他說完一堆的你不知道他說什麼，但是我覺得 OK 的，這些挺好笑，還有你挺想調查他的，那也會想。好啦，咁呢個我哋就放埋邊先啦，係啦，咁好啦，講完埋呢一個粗口王大賽之後咧，咁其實我都想講講，即係我呢段期間咧，公司嘅我面對住啲同事嘅問題。初初我咧，我嗰陣時如果睇過節目咧，之前咧我曾經講過，就係話有啲公司嘅同事咧就哇，想年青人有團伙就得㗎啦咁啊。依家我發覺真係唔 work 呢件事，我要。唔啱就係唔 work， 冇辦法。因為咧，我發覺咧係，但我唔會炒佢哋。即係有啲同事真係，哇！就擺明係可能打少少嘢，佢特登撚你幾日啊，扮撚曬嘢啊，屌你啦！即係可能真係叫你 check 盞燈，你正常半粒鐘搞撚掂啦，成個月都淨係搞盞燈咯喎。 我真係㗎。 係喎，跟住搞完盞燈之後咧，跟住又再完咗個 show 之後問你啊，人哥盞燈係咪正啦、啊？咁樣嗰樣，即係想領工。我想屌你，你搞過成個月搞盞燈，我都未，即係你仲喺想我讚你，即係會有啲，我開始有啲感覺，就覺得我哇，你哋真係當我白痴喎。咁啊，但係都係嗰句啦。咁跟住有人同我傾過嘅，有人可以解過我嘅，就係話咁佢哋咁嘅人工，咁佢哋唔係高人工嘅， 嗯， 係啦，唔係高，當然係一定係高過最低嘅工資啦。咁佢哋自己點解佢哋留喺度咧？我哋都分析過，因為出邊啲工真係辛苦過我呢個好多。就係、是、我就算我呢度好辛苦，都唔夠出邊嗰啲辛苦。係啦，咁好啦。咁如果咁嘅人工，你即係叫佢翻嚟呼吸嘅係正常嘅喎，係嘛？咁佢哋唔叻，或者佢哋好撚懶，或者佢哋有咩缺陷都係正常嘅喎，係咪先？咁所以變咗我都接受咗呢個理論嘅啦。 嗯， 係啦，有啲鼓勵過。或者即係我認為係有得做嘅，都令我好失望啦已經。咁我就決定咗咧，就即係都唔理，唔將呢啲照擺喺度，照呼吸，照做其他嘢，照成。 真 嘅。但就唔想係唔即係講真，除非真係有咩突發嘢，或者幫我擋撚咗子彈啊，幫我捱撚咗一刀啊，呢啲咁嘅意外，我會改觀之外咧，其餘我都唔會改觀嘅。咁我就會，我依家就咪。前幾天我諗有睇 Facebook 嗰啲朋友，即係有我 Facebook 嘅朋友，都見到我喪出 post 啦，請人嗰啲，係啦，咁亦都有好多人認真。原來呢個世界上仲有好多有心人，我決定即係可能俾多啲人工啦，就請啲真係有用幫到手，即刻唔使我怒氣，即刻埋到牙嗰啲，係啦，唔好撚煩，即刻埋到牙，係啦，要你做張海報，你就即刻整五張，頂五張俾我揀嗰啲，唔好撚嘥大家時間，係啦，唔好要我慢慢後邊執住隻手做。我要你做得叻過我嘅嗰樣嘢，啊，咁我就真係脱苦海啦。咁又決定咗唔同老闆慳錢啦，真係要請人才，係啦。咁所以咧，我呢排都喪請，我連髮型師都有請。嚇！係啊，因為我發覺咧，髮型係好緊要嘅。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唔同嘅藝人或者我自己出地方嘅時候，咁即係要有人整頭啦。第二，我哋咁多網絡電影嚟緊要拍啦，或者啲電影要拍啦，或者咁多活動要出啦，咁都要一個整頭髮嘅人啦。好啦，咁呢個整頭髮嘅人平時冇嘢做嘅話，咁咪好似我啲同事咁行政上幫下手咯，係咪先齊上齊落？即係啊，依家我化妝已經揾到個嘅啦，係啦。咁跟住佢又帶咗一 team 人嚟啦，又咁越嚟越啲煥然一新嘅啦，成間公司 係 啦，咁都經過咗一輪掙扎嘅呢個決定係因為你叫我即係我曾經有個希望擺落去嗰啲僆仔嗰度，但係。即係令我失望多嘅，同埋我亦都發覺我自己已經唔再有時間去做教細路呢一樣嘢啦，即係我都放棄啦，啊，我都放棄啦，係啦，仲有唔係講笑，即係哇呢個真係人仔周記嚟嘅，上次啱啱最近咧無端又多咗件事，係咯，突然間有一個投資者揾我咧，佢話想叫我幫佢砌一間都係道堂或者佛堂嗰啲，我唔好啦，我介紹人俾你啦。我而家周身唔得閒啦，大佬，我自己又要做緊娛樂嗰啲嘢咧，我介紹人俾你哋自己搞啦咁樣，係啦。咁跟住就想我做顧問咁樣各樣，即係總之咧係硬係要好似要整啲 project 嚟俾我去搞咁樣，我已經身分身不下，即係多嘢撈到傻嗰只嚟㗎啦。嗰啲揾好多錢啦，唔係㗎嗰啲。 揾到都冇咩人洗啊，大佬死嘅到然之後。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嚟緊都幾多呢啲嘢咁嗱，我亦都即係有啲有心check 完嗰啲嘢之後，揾我做嘢嗰啲人咧都聽，我相信你都有機會聽到呢個節目嘅，你都會睇嘅。就係、是、各位真係除非真係關我而家做緊嘅嘢事啦，否則如果唔關我而家做緊嘅嘢事咧，我係冇能力再做到啦，我好攰，殯儀啊棺材我都交咗俾人搞。雖然仲食緊我多，都仍然係我監製緊，咁但係就即係如果你係指意係我一定喺度咧，我就未必喺度。但係就啲質素一定係好嘅，因為嗰啲人係我挑選出嚟。 嗯。 啊，殯儀嗰啲人係我挑選出嚟，同埋根據翻我嘅意志去行嗰件事。咁所以咧就品質應該保證。咁但係咧，如果你問你話喂，你仲唔會再發大嗰度嚟搞啊？都未必，暫時唔會住咯。一個人一雙手做得幾多啫？咁我做好依家呢件事先啦，反而做得都有聲有色有成，係啦，咁就其實都冇咩老闆咯，我自己係老闆嚟嘅呢個，咁所以都 OK 嘅，係啦，好啦，咁啊真係盡訴心中情啦，呢今集節目。咁我谂暂时差唔多啦，唔使夹硬做晒佢，得翻十分零钟。你有咩想表达 ？OK， 好啊。你真系，哎呀，嗱，佢呢啲咪系我头先所讲嗰啲咯，即系唯有净系摆喺度呼吸咁就算啦，真系。 呼吸都靓过人。 功能真系净系得咁多，真系冇咩功能。唉，你食屎啦，好啦，拜拜啦，再见。 Yeah。